清风心中雨点，青山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就算世界与星空会变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 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我去了美国三年，妈咪很想我尽量用时间收晒啲学分，所以我每个暑假在大部分人放假的时候我都继续读书。一来我自己都不想妈咪有这么大的负担，同时我更加知道他不想我用爸爸太多钱和留在他那里太久，所以三年里面唯有要阿哲每半年飞过来一次。当然这样的相处是很不完整，特别当我三年后再来他屋企，我觉得他真的有很多东西不同了，好像厨房里面就放多了很多红酒，他的衣柜就多了很多西装褛，虽然家屋还是没什么家私，但就放了很多相架，在其中一个相架里面就放了我三年前拍广告用的相，而其他相架全部都是空的。 什么身啊？ 咦，你个样咁精神嘅？ 翻咗嚟啊嘛！ 你而家咧日日翻工都要着西装噶？ 系咯，成日都要见客啊嘛。 咁所有啲西装都系你自己买噶？ 你又想问乜嘢啫？ 我又唔要剃须，唔系啊，我想了解一下你嘛。 咁梗系自己买噶啦。嗱，你见唔见我有好多相架？ 梗系见啦。 每次我自己去街咧，我就会买一个相架。如果你嗰阵时喺度嘅话咧，咁相架入边就系嗰啲片段咯。所以你见到入边全部都系空嘅。 咁系咪好闷啊？ 唔闷，我会揾美女噶嘛，你放心。 美女啊，男 你做乜搣我啫？你冇搣我头发啦、 啊哎。等你乱咁谂嘢啦，拔走你啲歪念啊！ 哇，讲下啫。 咁唔准讲啊！你翻工啦，够钟啦。 咁你去边啊？ 我约咗阿浩咯，佢想入赤柱啊嘛。咁喺我翻嚟之前，我已经应承过话要同佢去噶啦。 约咗几点啊？ 十点零啦，我去到酒店先 call 佢。 我车你去啊？ 唔使啦。 咁好啦，是但啦。我换衫先啊。 系咯，你赶时间啊嘛。等我洗埋厨房啲嘢咧，我慢慢先出去都未迟。 诶，都系唔好啦。我车你啊，男人一阵间好难截车噶，只得一齐食完早餐，我先翻工啦。 喂， 做咩？ 你咁就剃完须噶啦？你睇下你啲下巴全部都仲有嘅。 半年前开始，阿雪喺信入边开始提呢一个叫做邱子豪嘅男仔。阿雪系帮佢爹哋做嘢嘅时候认识佢。我仲记得阿雪第一次形容呢个男仔嘅时候，系话佢阳光，好有趣。跟住佢又试过有一次话，佢一直都好想有一个好似阿豪咁样样嘅哥哥或者弟弟。然后差唔多每一封信，又或者喺电话入边，佢都有提过呢一个人。我以前无论系睇到或者系听到佢讲阿豪嘅时候，我都冇乜特别嘅感觉。但系前日见到佢之后，我的确对呢一个人敏感咗好多。落下， 先生， 系 帮你开到架车过嚟啦。 啊，唔该。诶，我啱有个朋友喺度啊，我架车停一阵，我走噶啦。 哦，唔紧要。 喂喂，阿雪带完早餐啊，同你吓。 咁你哋又喺度嘅？ 即系冇，阿雪就叫我哋同佢赤柱咁啫。 系咩？点解佢冇同我讲嘅？佢话仲系约张浩啫。 你哋同阿浩食早餐唔系嘛？咁怪嘅。 唔系啊，诶，我要走啦。 啊， 费事啦，架车阻住人哋，好啦。阿雪喺入边啊。 喂喂喂！你下次有冇得硬啊？等埋你啦。 诶，硬鬼硬马咩？等我讲埋呢两样嘢先啦。诶，我走啦，拜拜。 拜拜。 我系咪敏感啊？我系觉得你好似唔系几开心咁啫。 哎呀，边有要赶翻工都唔开心噶啦。 唔系咧。 嗰边啊，唔好讲咁多啦。 乌云盖顶嗰只样咧，即系时运低嗰只咧。 啊，你系咪瞓醒嗰阵时多咗对阴阳眼喺个额头嗰度咧吓？睇到咁多嘢嘅你。 咁啦，嗱。我啊，阵间就带去厕所，你又埋去混入佢哋中间做卧底探下风啦。 我越嚟越觉得咧，你又八婆又师奶啦，唉，总之好核突啦你。 鬼咩？我啲朋友冚唪都系八婆同埋师奶，近朱者赤啊嘛，行啦师奶。 小姐，请问几位啊？ 哦，嚟咗噶啦。喂，早晨。早晨啊，阿 Sam 去边啊？诶，由佢啦，唔知佢做乜，好人先怪噶。系咁 romantic 啊！吓、啊，你呢度食早餐嚟约埋？ 冇，佢话顺便车我嚟呢度啫嘛。 哦，喂，讲真啦，你块面乌捽捽嘅，唔系几好睇喎。做咩事啊？ 冇啊，唔系啊。 又食炒冷饭啊？ 我都唔知啊。佢明明今朝都冇乜嘢嘅，又话自己要翻工喎。咁跟住我话我自己嚟搵阿浩啫。佢又话不如一起食早餐，顺便车我嚟。跟住嚟嗰阵时又一路猛整塞车，又唔出声，都唔知佢做乜。 系咪嗰只怪兽好啊？ 唔会啩？ 点解唔会啊？你以为妒忌症真系女人嘅专利啊？佢个样都似少少地气嘅。 早晨啊，夏姐，早晨。 早晨啊，浩。 早晨。 哇，飞一发好靓仔喎。 嘿，唔好咁讲，讲笑啫。试下啲新嘢啊嘛， 短 唔短得滞啊？ 唔短啊，一咬一忽好得意啊！ 系、啊，食咗嘢啦，你哋？ 我唔系啊，阿雪同阿哲食啫嘛。 系咩？ 系啊。 诶，咁夏姐，你要试下呢对 waffle 屎啊！你中意食甜嘢啊，一定觉得正啊！你怕唔怕肥先？ 唔系啩？你又知我中意食甜嘢？阿雪你讲噶？ 冇啊，冇讲过啊。 前晚啊，喺阿 Auntie 屋企嗰度食饭，我听你讲过。 哇，劲喎、啊！你咁都记得？ 早晨啊 ，Sam 哥。 早晨，早晨啊，你几好运噶，我你个人。今日连个天都就埋你咁款嘅吓，琴日连一滴太阳都冇，今日忽然之间蓝天白云报警咁、啊。 几好啊！等我玩埋呢两日，然后开工。 啊，你都几九唔搭八噶讲嘢，咁我陪你九唔搭八下啦。你咩星座嘅咧，阿豪？ 巨蟹座咯 ，Sam 哥。 似啊，阿豪哥。 似乜嘢啊？ 似典型嗰啲巨蟹座嗰啲人咯，我至惊噶啦，嗰啲咧至好人缘，系人都夹嗰啲咧， 系咩 ，Sam 哥？ 系、哦，真系几啱。 不过仲有样嘢，唔好啱住先啊！ 要迟啲睇下先知系唔系嘅，睇下啱唔啱。 而家唔讲得嘅咩？咁诡秘。 实验嚟噶，要完咗先知噶。 咁我啊，希望我系第一个知啊。 好啊。 啊，乜你好信星座嘅咩？ 咁又唔系，咁啱呢排睇咗几本书啫。好似阿雪咁啊，嗱呢啲标准双鱼座嘅，要爱情要面包乜都唔要嘅。 系咩？ 你够胆话唔系？ 我的确唔会话唔系，由中学到而家，一直都系爱情改写紧我生命。就连今朝阿哲唔出声咁样，已经改变咗我成日嘅感觉。 阿威啊， 乜嘢啊？ 个客话仲未收到你嘅 fax 嘅。 唉，我未整起啊。 咁你讲声俾我听啊嘛。个客打电话嚟问我啊，我仲以为你搞掂咗啦。 切，咁啲人搞错晒啲嘢啊，又唔见讲声俾我听。咁我又唔系一个人要执翻晒啲嘢，要执手尾。 OK OK OK， 我问下你啫。 仲好讲，我呢两日啊，原本卖晒飞睇法国电影嘅，而家一出都冇得睇啦，净系喺美做，仲话讲创作，边会有心情噶？啊，谂住请新人啦吓，点知仲衰？ 喂，我同你讲一句啫，唔使讲咁多嘢。 乜嘢啊？我唔理啊，而家唔理啊，剩翻呢啲咧，唔该你做埋佢啊。你啊，你系 designer 啊嘛 ，Ivy 系咪啊？你搞翻掂佢啊。 OK，sorry 啊，我做得唔好。 讲 sorry 有咩用啫？错咗就系错咗，你好彩就系冇女公司蚀钱。唔系睇你唔使知彩度喎。 哎呀 ，Ray 啊，出去饮杯咖啡啦，扒你啊！ 我点止饮咖啡啊，我唔翻添啊！ 啊，呢个 Ray 啊，真系有性格啊，话走话走。 Ivy， 攞晒啲嘢入嚟，等我搞埋佢得啦。 唔使，等我整啦，系我做错先嘅。 唔咩使啊，个客赶住要啊，等我搞掂佢啦，冇时间啦。 OK。sorry 啊，我想出一出去啊。 咁都要喊？ 唔系啊，姐，其实琴晚阿 Ray 同阿安咧讲嗰啲嘢都好刻薄下噶，一阵间你还得个样，又话你帮住佢，佢都忍得好辛苦啊。 系咩？ 系啊，做嘢啫，但系都唔使一次定生死啩。其实啊，请咁多个 Ivy 都算跟得到噶啦。 啊，得啦，我同佢讲翻。 我执啲入你房咯， 唔该。 Sam 哥啊，我有个朋友话湾仔有间食煲仔餸咧，好好食噶，不如一阵去啊，叫埋阿哲哥一齐啦嘛。 好啊，阿豪哥，横掂啊，七点啦，都应该走得啦啩。 啊，都好啊，我哋可以上去揾佢啊。如果佢未走得，我哋最多咪等佢食糖水咯。 哎呀，好啊好啊，救命！我食咁多嘢点啊？我起码要三个礼拜唔食得嘢，我翻瘦去呢度。 好啊，三个礼拜唔够啊，一年唔食嘢啊，我哋。 真系识讲少啊！ 你啊， 阿哲嘅 office 喺边度噶？哲哥 office 喺边噶？ 喺中环啊，好近噶咋。 一阵啊，上去睇下哲哥 office 都好。看看人家工作的地方啊，好好看的。 喂，你有什么想看先？老老实实 随便参观一下啦，影下相咁样咯。 咦，唔好啦，我在车度等你啊，你哋上去啦吓。 哦，咁一阵见啦。 喂，阿姑，阿姑，点解望喺度装我度后镜？装咩？ 啊！今日都明明戴晒帽、戴晒眼镜、蒙晒面，点解仲会出雀斑嘅？哎呀，激气啊！ 即咁就系话，叫咗你同我去针灸噶啦，针完啲面色白啲，啲雀斑少啲噶，你又唔信？你睇我嗱， 系啊系啊，你多咗几个窿添啊！喂， 咪住先啊！你今日啊同阿豪啊究竟讲啲咩鬼嘢啊？我知道你系有啲嘢嘅，警滚嘅。 你系话佢自己有警滚啫系咪啊？佢有嘢啫系咪啊？ 你睇到乜嘢啊？ 我睇到啲嘢多咯。我真系唔明嗰阵时点解一啲都唔会怀疑嗰阿豪系有嘢嘅？唔知咩眼睇咩嘅？我系同志，梗唔系。嗱，你话啦，有啲乜嘢会令到一个男人好地地成日跟住一个女人呢？你信唔信净系为咗友谊，友谊万岁啊？ 你讲紧我哋啊？ 我哋又唔同嘅。仲有啊嗱，阿豪咧呢典型巨蟹座，我自憎噶啦，即系嗰啲咧喺爱情方面乜都收埋收埋咧，兜完细弯都唔话俾人听咧，系中意人嗰啲咧，我领好多镬嘢噶啦，系呢一只噶啦佢。 佢唔似啊，我觉得咧。佢好识冧人嗰种嚟嘅， 我都话咗系实验嚟噶咯。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唔信你到时睇下啦。唉， 阿琪，我正话唔系有心嘅， 我系应该讲 sorry 嘅，其实。是我不小心做错先累到成天人帮我补镬。 你讲得是成天人，那大家做事就是这样的啦。错了就要改到好为止。既然你是觉得不好意思的，那就做好一点咯，改到好为止咯，是不是？我明知道客户心急的，所以我要最快搞掂他，我不是针对你。 我知道，我梗知啦。 阿威个人呢是不易相处，但错的是你，倒返转你是有责任去面对。 是的， 不要说是的，我现在是讲事不讲人，你明白的，以后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阿威讲话影响到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做事很认真。 多谢。 当我走出电梯的时候，第一眼只见到阿哲和 Ivy 站在走廊那里， Ivy 用着手抹眼泪，而阿哲的手就搭着他膊头。 我知道自己今天很猛，时日都在想阿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谁知我就见到他和阿浩笑笑口地走出电 梯。哲哥、你好。 你好忙啊？ 是啊。 那你不得闲跟我们吃饭的了？ 是啊，吃啊。 咩你约咗嘅咩？我唔知嘅。 系我哋啱啱喺赤柱出翻嚟，谂住落湾仔食煲仔饭，暖粒粒啊！ 冇啦，你哋去啦。 哦。 你哋唔使食饭咩？ 食饭啊，部长。 咁是但啦。 Hello， 你哋去啦。 去啦，哲哥。 落下架车下边等紧我哋，我哋走先啦。 好啊。 嗯，拜拜。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快就说走，但说完我已经转身走去那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想说，我真的不知道可以说什么。总之我不可以望着他们走去。 当我拧回转头那阵，走廊那里已经不见了阿哲和 Ivy。 当我自己走回入房的时候，我真系想将所有嘅嘢都打烂晒佢。 没有故意挑选日期，没有悉心刻好预备，随便哪里携着你，我便离地。没有要诀，必须紧记，没有意装，必须。忘掉那里投入去无尽世纪，我无动作凭直觉可探测天地，我陪着你随着你，何处亦尽是美都见神气，人地理时间记不起，梦是我行李中 是我行李在高飞。